如今一切都安静下来了，我想带给你这种美好的感觉，那样你就不会做噩梦了，你会看见鲜花和天使。我希望你一直这样，不要看见现实的痛苦。 一朵云浪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想念解脱，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

最美的感觉，盼望时间能慢些，让我拥有每一个夜，不管是越圆越缺，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。 这边乱了，我主要晚上每天工作结大盘结束以后，每天都会对政策各个股进行一些技术分析、技术指标分析，所以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，然后会为客户分析一下他所买的股票的个股的就是涨势情况，然后得出一些结果，技术分析结果来，第二天早上在大盘开盘之前。会给客户发一下短信，然后发一些资讯信息什么的。总的来说比较累啊，因为现在大盘也不好，大盘走势也怎么说呢，也没有特别的规律，看不出来，所以说分析出来比较累。 不要问我从哪 隔着窗户，霓虹世界好美，朦胧的月，你伴住谁？ 漆黑的夜，朦胧的月，你伴着谁？ 也许不是现在对，而我是盗梦的贼， 不肯入睡，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等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。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 爱在黑夜，流星一颗颗向心里坠，我情愿离别，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我无力去追，我爱到深夜，往事一步步向火里推，我燃烧成灰，在爱情的夏夜埋葬我的心灰，你的一切。 在过去还有很多要经历，有时候爱情太投入会丧失判断力，你该明白爱情的毒性，拥有过就已经足够，没有谁非谁不行。Yo, 生物钟很正常，多爱几次就习惯，在你身边一模一样，几百万人的状况，我不怀疑你有毅力，这是何必，不想看你这样浪费还有呼吸的生命。 想一直住在寂寞隔壁，进进出出只有自己，跳得过去跳不过去，开心伤心从不奢望，我已经离爱是淡淡的烟。 这种淡淡的忧郁让人受不了，于是我用夜歌消除这种忧伤。听说他很爱你，是这样吗？来听这首歌。 灰的天，眼看就要下雨，我披上你的风衣。红的心，中间有一颗痣，寂寞是唯一回忆。听说他爱你，爱得很卖力，我默默收起你写来的信。听说他爱你，而我的距离只能让你与背叛靠近。夜的钟数落我的安静，尽管爱情已太过拥挤。 心抉择都选错，怎么开始方式都错，原来即使小心都会没法知处境如何，原来开开心心天天快乐的一个，一些悲伤都交给我，他的心中想法在变迁，却不清楚。我影想过，不必的说话，不必多说吧。即使心痛，知道我会懂得怎应付。只有你知此刻极美，最极情丰富。投入亦是他的天赋，不必的说话，不必多说吧。需不适应，知道我会懂得怎应付。只要你讲一句，过去再义无反顾，减少那些不必痛苦，只需你吩咐。 张信哲的一首《不必多说话》。有时候我们把爱藏在心底，默默地让自己，让身边的人快乐一些，勇敢一些，这很重要，真的，不必多说话。好，就这样，晚安。 原来几经辛苦，小心抉择都选错，怎么开始方式都错，原来即使小心都会没法知处境如何，原来开开心心天天快乐的一个，一些悲伤都交给我，原来他的心中想法在变迁，却不清楚， 爱你很苦。